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我哋终于有团聚啦！大家好，我系欧布拉欧瑞强，你好啊！我哋好似好耐冇见咁，即系正所谓咩咧？阿 Vince 啊，你小学嘅时候有冇读过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嗰啲咁嘅文章咧，作教你作文多数有呢句嘅。 是咪讲好挂住一个人？ 系啦，即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即系好似三年冇见咁啦。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因为香港金曲啦，因为香港电台同埋无线电视一齐合办嘅今年嘅金曲颁奖典礼直播啊嘛，大件事啊。咁所以咧，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就嗰啲你啊我啊咁啊走去睇咯，唔使唱啦，冇得唱啦。咁所以咧，即系两个礼拜冇见咧，起码差唔多。嗰幾禮拜啦，就真係預隔唔知幾多秋啦。一日等於三個秋天。不過唔緊要，因為今日咧，我哋補翻數嘅。我哋揾咗個好好聲、好唱歌、好好聽嘅特別嘉賓，我特別邀請佢嚟，因為咧金曲嗰度咧就見到佢。佢咧喺嗰度咧就唔係咩，唔係咧即係喺度練歌，而係咧就攞獎喎，真係要恭喜佢。一阵啦，吓一阵我哋一齐请佢食宵夜都得嘅。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谭嘉怡。 Hello， 大家好。 嘉怡你好啊。 Happy 哥你好。Happy 哥生日快乐。 咦？搞错啊？你点知啊？我。 耶！一齐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Albert 哥。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真系啲突如其来啊！我谂住即系都应该你哋都唔知噶。 我好开心啊！即系可以同你一齐过生日。 系啊，人哋咧就咁嘅，一般主持人咧如果生日就告假噶嘛，去庆祝噶嘛。我啊即系抢住翻嚟，唔得过生日一定要做节目。 哇，真系好专业精神， 向出边嗰啲饭局啊咩，全部请假，我要翻嚟做节目啊嘛，点可以嘅？即系上个礼拜已经冇出现啊嘛， 系啊，好热爱噶嘛。 不过感激啦，因为阿嘉怡咧就真系虽然嚟过，但系都好耐冇嚟啦。 系啊，好挂住啊，你终于请我嚟啦。 都唔系啊，就最主要好彩就我哋成日喺 TVB 都见到你嘅，我哋好多时候咧好有缘啦。即系我。唔係成日可以同啲新人一齊唱㗎嘛，但 係 呢同新人唱呢好多時都同你。因為 多謝你俾咁多機會我同你合 作。我其實都試下同啲監製講個 special request， 我好鍾意譚嘉怡唱歌㗎。咁佢就明白啦。 識做啦。 都唔係。多謝你可以即係同我呢一個哥哥呢即係唱一啲舊歌仲要。咁但我認為點解我好鍾意你唱歌呢，即係我好少見到呢後生女呢可以即係演繹啲舊歌演繹得咁好。但係你又唔係用舊嘅方法，用自己嘅方法。 即係 舊曲新唱我哋叫做。而家好興喎。 係咪 係咪。你幾興到周圍都係啊。即係就算佢講普通話嗰啲都要學廣東話。唱翻啲舊嘅歌， 係都好興唱 cover 係嘛？ 除 cover， 仲要 cover 係七八十年代嘅粵語歌曲， 係啊， 即係話今晚都會好多啦，係咪？真係啦，佢好乖女嘅，即刻即係揾咗好多呢啲咧，即係七八十年代嘅經典歌啦。 係， 咁當然你嗰陣未出世嘅，咁所以要全部要重新學過嘅。咁咧就，但係當然有你自己嘅歌啦，亦都喺度恭喜你啦。 多謝， 就因為啱啱喺香港金曲咧。攞咗个奖就是最佳劇集歌曲的银奖。 是啊，多谢。 那首歌叫做不可能发生。 是啊。 发生了。 是啊，真的不可能的本身觉得。 那个劇是好像挺得意的。我有看过的，看过好几集。 是叫智能爱人。其实他是讲这个机械人女仔就喜欢了一个男仔，但他是人类。 是啊。 他们之间的爱情真的不可能发生。 是啊，是啊，挺得意的。即系好难做噶嘛，即系你系好似真人咁，但系又其实系机械人嚟。 系啊， 咁但系 这个不可能发生呢就是主题曲来的。 嗯。 那攞了一个奖，恭喜恭喜。 多谢多谢。 好，那跟住当然啦，一阵间嘉怡呢就唱好多经典歌之余呢亦都有佢嘅新歌出现。咁亦都再恭喜你就因为你好多新嘅歌啦，一隻又复一隻。 Thank you, thank you. 好多 拍埋 MV 啦。咁anyway 呢我哋不如而家开始呢就现场㗎嘛。咁除咗阿 Vince 呢我哋有阿坚哥你好。 Hello。 成个礼拜冇见啦。咁我哋呢个即是超级阵容呢就成队大乐队咁嘅款㗎啦弹出嚟㗎两个人㗎啫。 好正。 多谢阿 Vince。好。呢隻歌呢就係 Beyond 嘅歌曲。咁但係呢又係我咁讲啦。即係一啲旧曲新演绎又嚟一次成功。咁上一次嘅成功呢就係A Jam。就喺大陆嗰啲我是歌手好似。佢就再演绎呢一首。 我都好鍾意佢個版本。 就係咪可以弹佢個版本㗎可以喎邊次 喎。好好 喎。OK,A Jam 嘅版本嘅喜欢你。Beyond 的歌曲，我哋今日特别嘉宾谭嘉怡。 随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像昨天，你共我。 所以话喜欢你咧，唱得咁好听。 多谢多谢。 诶，呢一只咧，大家都好熟悉、好熟悉嘅歌啦。咁即系我都经常会好赞成将一啲好听嘅旧歌保育。咁然后你就不断有新嘅版本，无论男仔嘅歌入边女仔唱啊，咁啊即系仲好啲啊，又可以多一啲领域啦。 系啊，我都好中意唱男仔歌。 系咩？系啊，即系即刻唔同晒噶。 系啊，即系成个唔同嘅感觉嚟噶。 系啦，咁即系话嗰只歌有一个新嘅生命啦，即系一分为二啊、三啊、四啊都有嘅。 嗯。 咁外国嗰啲情人哇，无数咁多版本，即系等于即系以前，如果你讲 band 咁先算啦 ，Beatles 嘅嗰啲歌咧，每一只歌都有。几百个版本 嘅， 真系噶，嗰啲 几百个， 真系几百个噶。 哇！ 如果系讲 Yesterday 即系顶级嗰扎咧，唔止几百个，以千计。任何人都翻唱嘅，即系你 Jazz 又翻唱， 系啊系啊， 乜都唱 Orchestra 又翻奏咩？你谂下嗰个影响力， 好难揾翻原本系究竟系边个版本？ 咁咪知，因为佢嗰个版本系太经典。 哦， 但系通常佢嗰啲版本咧。唔會好天花龍鳳噶， 係啊，都 好簡好簡單，因為譬如 Yesterday 呢只歌，我係世紀名曲嚟嘅，一個吉他咁樣嘅就木吉他咁樣，咚咚咚咚咚啦，阿堅嚇，即係我哋都係即係由細聽到大，咁我唔知道而家新一代嘅好似你咁啦，咁啊即係俾呢啲原裝嗰啲舊嘅好舊嗰啲歌你聽，唔知有咩感覺？呢頭有時聽到你喺收音機啊，或者你爹哋有播啲舊歌，你有啲咩感覺噶？唔識嘅喎， 好中意嘅喎，因為我覺得舊歌咧真係有佢嘅味道噶，即係例如咧有時聽翻，譬如有啲 jazz 少少嘅 L O V E 係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Nat King Cole 係啦，哇好正！特別係咧，如果喺啲 cafe 嗰度咧，係真係要播呢啲歌咧先。有 feel 喎， 嗰啲咖啡先好味啲， 系啦， 系咪啊？如果你播啲新潮嗰啲咧，嗰啲佢即系我成日都话嗰啲 loop 嚟 loop 去嗰啲歌咧，即系唔系人唱，好似有啲机器喺度唱紧歌咧，重复又重复，重复，嗰啲喺发廊嗰度播啊， 系啊， 佢系梗系播呢，我唔知点解嗰啲发廊，无论佢做咩客人都系播呢啲歌嘅，咁啊啱嘅，歌曲原来咧都有归属嘅，你头先讲咧，如果 cafe， 如果更加系一啲。即係經典嘅咖啡，哇！你更加要播下呢啲。如果唔係你啲咖啡賣得唔好咁貴，係真。頭先即係一樣啦，即係 Beyond 嘅歌 ，Beyond 喺即係呢個新一代嚟講啦，已經係即係非常之資深噶啦嘛。 係啊， 尤其是喺大陸喎。大陸嘅 Beyond 好多後生仔中意佢噶。即係黃家駒過咗身，佢先至出世嘅嗰啲，好中意 Beyond 嘅。咁所以呢啲歌咧，阿 Jam 咧揀咧。哇，冇得定，但又有新版本。頭先你都唱得非常有即係 live 嘅力量，多謝曬譚嘉怡。咁你如果自己咧，你唔一定話要你自己新歌，梗係唱自己嘅歌啦。咁如果你自己喜歡，譬如你咩歌都唱，咁你廣東歌啦、英文歌啦、普通話嘅歌，即係國語嘅你都唱噶嘛？ 係啊，係啊。其实我都好中意国语嘅歌啦，例如好中意 J.J. Lin 啦，林俊杰嘅歌。 我就唔系好熟佢，不过我知佢好红嘅。 系啊， 我知即系有听过一下，但系就即系，我唔知点样解释俾你听嘅，即系好似唔系几好听起上嚟咁啊，搞错啊！你做 DJ 都唔识而家最流行边个嘅咁，但系即系冇得监嘅，因为我觉得唔需要扮嘢，即系我哋个耳仔系惯咗咧，即系。因为太多歌我哋听唔切啦，咁我就致力即系听翻啲你头先嗰啲咧旧到无晒轮嗰啲，我就中意听嘅。而家新嘅歌咧，我欣赏，不过咧就唔会成个人迷咗入去咁啊，冇嘅，基本上好难。 系。 咁但系咧，我又想听一下阿嘉怡咧，又演绎下你嘅偶像， 好啊、 半个偶像啦吓，即欣赏佢啦吓，林俊杰嘅歌。你介绍下 呢一首歌咧，就叫做《他说》。咁我之前咧都真系好中意呢只歌啦，都有翻唱过，放咗喺我嘅 channel 上面嘅。所以今日咧都特登带咗呢一首歌送俾大家。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 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分离不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消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悄悄地来过，他们能带走沉默、啊、这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分离不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消成灰，还是等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狂泪，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只是害怕清醒，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消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只是害怕清醒，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谢谢嘉怡，他说他说林俊杰的歌真的喎，抵佢咁红，嗰啲歌写得好好。 哎呀，好好听嘅呢首。 咁咧，头先咧，多谢你哋唱只生日歌俾我啦。咁啊，因为去年生日咧，我哋都唔系星期日嚟嘅。咁、所以今日好好巧啦，星期日。咁、我成个晏昼，你知唔知做咩咧？ 做咩？ 我度腹肌多谢人哋。 系、 啊。真系全个晏昼都系，因为我每一个我都去好希望多谢佢。而家我唱几句咧，多谢翻所有祝福我生日嘅朋友。 好。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There's all my heart can say.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and guide you on your way. No matter where you wander, as long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and keep me, and keep me still in my heart.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大型幕坠下事件，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正系联同相关部门喺红馆内搜证。警方话正系同康文署、机电工程署、劳工署同政府化验所专家喺红馆内作多角度调查，希望还原真相。警方又话红馆内环境较大，舞台上有好多零件，化验所人员会使用 3D 扫描等高科技仪器搜证，暂时唔会检走涉事屏幕等嘅证物。被問到是否已經接觸演唱會製作單位、總承建商和承建商，警方說另一組人員正是接觸他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環球經濟明顯惡化，影響香港經濟表現，明日公布的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季比較有改善，但是按年比較仍然收縮，跌幅應該較第一季收窄，情況難言理想。下個月中政府難免要再次調低全年經濟預測。陳茂波在網誌說，美國大幅加息之下，港息有催升壓力，將會影響港股和物業等資產價格，削弱市民消費意欲。下個星期分期發放的第二階段消費券可望為本地市道帶來提振作用，金管局亦都將會公布第七批銀色債券的發行詳情。美國總統拜登的新冠檢測結果再次呈陽性，他拍片放上社交平台報平安，形容自己感覺良好，亦都留言话冇症状，仍然有工作，但系为安全起见会接受隔离。有传媒引述专家估计，完成服用为期五日抗病毒药疗程嘅拜登复阳，可能系同有关药物最初设定嘅疗程日数唔足够有关，亦都可能与嗰个药物當初是基於 Delta 設計，但是現時在美國流行的是另一款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 有關。不過有藥物研發專家就說，可能與藥物本身無關，因為抗病毒藥物主要是阻斷病毒複製，不是殺滅病毒。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離世，享年94歲。拉莫斯是菲律賓第十二任總統，任期由1992年至1998年，在他領導之下，菲律賓經歷一段罕見的穩定增長與和平時期。他被譽為菲律賓較具影響力的領導人之一。拉莫斯是軍人出身，在前總統馬可斯獨裁統治時期曾經擔任警察首長。马可斯落台之后，拉莫斯曾经出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1992年当选总统。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日本场地单车赛，牛下女车神李慧思海林赛摘下今届首面金牌，李思颖在女子全能赛添铜牌。总结四日赛事，港队一共获得一金、六银、四铜。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两蚊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拣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里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挨下去。 放松啲，放松啲，唔使下下出拳头嘅。 今次点止出拳头啊，直情系眼看手又动啊！ 今次咧，社区文化大使计划名称咧叫做眼看手又动。艺术人才咧就希望可以让到所有人都能够欣赏同埋参与艺术啦。咁我哋入边咧有两个主要部分嘅。咁先讲下无障碍社区巡演啦。个剧目咧就叫做帮紧你，帮紧你。咁所有嘅场次咧都有俾聋人观众去睇嘅手语传译，亦都有俾咧视力有需要嘅朋友嘅口述影像嘅。呢一个嘅社区巡演咧之后咧会有一个手语体验嘅。我哋会介绍一啲日常常用嘅手语啦，仲会咧同观众分享咧点样去定自己嘅手语名称嘅，而我哋咧亦都会喺学手语上面咧，我哋会安排咗口述影像学手语，就算系视障朋友，佢都可以透过描述咧，知道一啲嘅手语动作点做，都可以同到咧聋人朋友沟通嘅。 唔该晒艺造人才嘅项目总监私家郑慧君。 正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身体有残障嘅朋友唔系只限于做观众噶噃。 我哋呢个制作咧，台前幕后有好多唔同类别嘅不同能力人士，包括有视障、听障、智障、自闭症特色嘅朋友啦，曾经中风嘅朋友、轮椅使用者，年龄咧由20几岁去到70几岁。佢哋担任嘅角色咧，包括有演员、舞者、乐手，有做后台嘅，有设计师，亦都包括编剧同导演。 康文署社区文化大使眼看手又动无障碍社区巡演，8月21号大埔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登记免费门票或者查询，请到艺造人才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怎会这样癫？有果有因，莫说天弄人。冬季竟热暖，再高气温，四处怨声沸腾。气候变化，暴雨共狂风。今朝不可独善其身。有天赋才能，都总会遇见不还。就算见春归来临，没见花开树荫。当一切还念不可控制，当生态遇上难题，爱护世界，共协力应对到底。无惧披力似流泥，做到 一些少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最实际。 是啦，实际啲，我哋要保护呢个地球，就要睇住天气做人啦。呢、這个歌系叫做《气候人生》啦，就系、是我写咗呢只歌咧，就俾个同呢个香港天文台咧就即系合作咗，就希望咧呼吁全世界嘅人，最主要咧就香港人啊，就真系诶睇住天气过我哋嘅生活，即系话要保卫地球同埋我哋所住嘅地方，叫做《气候人生》。点解咧？因为好热啦，所以突然间谂起呢只歌。而家咁夜9:39啦。都仲系31度，湿度系75%，哇，系真系热得好紧要。咁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啦，最低气温咧大约系28度，而明日嘅天气酷热，部分地区有骤雨。咁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2-3度，吓、啊、高2-3度，34+2-3度，你识噶啦。不过我真系遇到吓，大家小心啲，如果系户外嘅咧，一定要。小心小心啊，饮多啲水，小心中暑。不过唔紧要，如果你喺屋企咧，就、啊、可能都开住个冷气，听住一啲好抒情嘅歌曲，咁就好啦。咁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头先已经听咗成个钟啦，咁滞啦，谭嘉怡啊， 系 啊，一把真系好，即系唱咩歌都好听嘅啊，抒情歌啦，咁啊，即系我哋听佢好多嗰啲电视剧集嘅歌， 系 咁你亦都有啲新嘅电视剧集歌啦，就攞咗奖嗰啲啦，系咪啊？即系又有一只新歌，我哋电台又收到一只咧，叫做《不散》嘅歌。 系啊，冇错。 咩歌系最新嘅？咩 style 嘅？ 呢、這个其实是抒情歌啦，咁其实就是讲即系我自己嘅一段经历嚟嘅。 哦，一段情 系啦， 真系啊， 系啊， 我乱噏又系又叫不散啊嘛。 系啊，其实咧就系想讲咧，即系分咗手之后咧、 啊，又话不散嘅。 系啊，佢喺我个脑入边不散咯、 啊。哦，哇，咁痴线，咁痴情， 好痴情，完全忘记唔到嗰个人。 哎呀，哇！ 所以呢只歌就系讲话，即系见到好多嘅事物啊，去到嘅地方。都会即刻谂 起 佢， 好似我哋英文文歌咁样，叫 All kinds of everything。我见到乜都系谂起你， 即 系咁有只咁嘅歌， 冇错， 呢个真系痴情歌嚟嘅， 好痴情。所以个 MV 都一样系好痴情。 哇！ 今次咧就揾咗方力申， 哇，靓仔又游水咁叻又大只嘅，身形又好。 所以我就系见佢咁 perfect 咧，就一定要揾佢嚟做呢一个咁难忘嘅男人啊嘛、 哦。 所以先令到我咁念念不忘。 哦、但系真实生活里面真系有一个咁嘅人嘅出现过嘅， 都真系有噶、 哦，所以你写咗呢只歌。 系啊，经过咗好多年都会谂翻起嗰种咯。 不过就算无论以前点都好啦，唔、可能会抹得甩嘅。 嗯， 亦都唔需要刻意去抹甩佢。 嗯， 有乜所谓啫？ 所以就寄情于歌入边去抒发出嚟， 咪将佢摆咗喺歌里边咯。 系啊， 然后俾大家。欣赏一下你以前那段痴情先。 好 ，OK， 呢只歌叫做《不散》。 最震撼轮廓不散，对你一切被淡。但已死了旧情又翻生，我再看眼，没法限制怀念泛滥。若要将当初想法之旅忘记，真的不简单。放低你这样难，任你的画面再展览，如幻石一样泪水冲不散，要冲散后运变想配风云，情感在血液循环，我知道复合话这分开一时难，被你跨不出紫山，如 情还未退减。已挂念蒙蔽双眼，看每一眼夜阑，但你的念突然在瞬间努力独行，但你残留背影离别太慢，想要花几多喘息休养时间，将幻象推翻，放低你这再展览，如幻石一样，泪水冲不散，要冲散后运变双倍风云，情感在血液循环，我知道呼吸来这分开也是难，被你跨不出之山，余情还未退减。 哇！喺嗰啲音符、嗰啲音韵咧，都系好似你嘅恋情一样，未散住， 跳嚟跳去，同埋 系啦，好激情噶，真系 系啊！ 因为曾经一段好激情嘅恋爱故事， 冇错。 我头先即系一路咁个话，好似玩激流咁样，哇！咁激动嘅吓，系咪？即系我都欣赏啲歌咧，即系内心激动。因为其实激动一定有啊，咁啊，即系澎湃嘅气氛啦。咁但系喺个心里边就唔使大嗌嗌到个咪烂咗嗰啲啦。咁嗰啲咧就好辛苦嘅，伤身嘅，个把声都唔好啦。因为尤其是你噶，你成日都要唱歌，要护声嗬。 系都要噶。 点护啊？ 饮多啲暖水啦，跟住食多啲薯片哦。 我第一次听嘅，如果我发明咗一种叫护声薯片咧， 应该好多人买喎、 哦，一定发达， 系 个个都买，我即刻买添啦。薯片我已经即系唔知戒咗几多十年， 系咩？ 系噶，我唔食 咁乖噶， 唔系我好怕热气嘢嘅， 哦， 我基本上唔食嘅， 唔中意食零食嘅， 唔食零食嘅我系，咁但系间中会食热气嘢，就即系譬如话我听日后日咧都唔使。用聲波咁，即係其實好容易噶，因為你好啲熱氣啊，同埋啲味精啊、油啊，咁啊唔清啦嘛把聲，係咪啊？ 我最怕係即係多痰咯，即係如果你飲咗啲甜嘢或者奶類嘅嘢咧，咁就麻煩啲啦。 係咯，鬼叫你叫做痰加兒咩？ 係應該改名多痰加兒。日本人 剛才我讲话即係好似即係你个恋情好似激流咁，但係呢通常嗰啲激流好即係拍电影嘅时候嘅。咁永远呢去到最后呢都会去返一个平静嘅湖泊。 嗯。 好 relaxing, 哇我哋终于去到呢一个湖泊嗰度。其实我可能会即係喺呢一方面即係因为年纪个问题多你好多经验啦。激情嗰啲大家都试过㗎啦，每人都试过㗎啦，即係由初恋开始呀点。咁而家呢我就去到湖泊嗰度啦。冇再激情，冇得激情㗎啦，亦都唔需要。 好安稳。 好安稳，个艇呢就慢慢有佢漂浮。 係好舒服嘅。 真係嘅，我觉得最浪漫嘅时候就係呢一段嘅时刻呢、你喺公园都会见过嘅。你行去公园啦，任何一个公园喺黄昏嘅时候。有两对老人家， 系 你一睇就知道佢系夫妇嚟，冇讲嘢，可能大家坐得好埋，唔需要讲嘢， 系 就系呢一种陪着你走嘅感觉。 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 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不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 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謝嘉怡陪着我走了几分钟，我一路唱这首歌，每一次都想起这种境况。 多谢你， 我相信心机旁边，如果都是好像我们的年纪那么资深那些，会有这样的感觉的，因为真大家都一起共度了很长的时间，真的我们经常都说不用说话，广东人不用說了，明白的了。希望你遲些啦，遲多幾十年你會明白。 我明白 了，現在不用你。不過現在的年輕女無論是看電視也好，或者遇到的也好，比較我們以前的年代很成熟的，思想成熟，不知道是哇！好似千山萬水咁，曾經經歷過好多咁，但係問佢幾歲都廿幾歲嘅啫喎， 好早熟啊， 係啦，好早熟啦，可能係，同埋即係以前我哋好遲先至會開始諗戀愛啊嚇呢啲咁嘅嘢，咁如果早熟咧，就即係話早啲經歷咧，早即係早有早好嘅，咁誒經歷多啲咧，就唔會咁容易。即係令到自己咁受傷啦，係咪？所以你有時，譬如話，我想問你，你咁後生，你唱嗰啲即係咩《風塵》啊、《風塵淚》啊、咩咩嗰啲，咁點搞啊？ 冇啊，都係諗翻自己嘅經歷咯。有噶， 真係 好 relate， 好 relate 到嘅其實。 真係嘅，譬如呢一隻叫做都係舊啦，係遺憾嘅歌叫《暖暖風塵》，即係又係講。当年的恋爱往事， 冇错， 但不是普通，不是清淡，不是纯情那只，有个风尘的字， 好嘅，做个风尘女嚟听下先。 一生中多少记挂，一生中多少变化，此刻天色需已淡，此刻痴心需已淡，你永远让我再梦幻，你永远让我再浪漫，想起一天天一点点过去美丽似画，忘记那一天重翻开的诗意，中不知不觉悄悄降临依稀，一切复在分温馨感觉，微微荡似像我磁场跌进深海，全方法身边一切都可抛弃，就尽但求一生不变地爱，望尽了世事偏偏总会明明是错也难改，将一切往事淡忘留下你，将心中琐碎片刻缝断又带到现在，散落夜里飘过岁月，我才忘掉你。不见你，但有你；失去你，但爱你；想到你，忘掉自己。哭不出，却有。

似雾无语，抑郁苦恼一语作首诗，写遍艳丽言辞合你意，直以表心痴。执起张纸却恨无语，心声倾诉实在不容易，依稀往事现犹在我耳，望你解心意。胡言乱语更多错字，总之两心知，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晓意思。深宵追忆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行前书，衷心暗示祈求亮初处，夜半轻私语。总之两心知，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晓意思。深宵追忆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藤前树，衷心暗示祈求亮初处，夜半轻私语。 唔系好夜啫，10:09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由而家到12:00，即系凌晨嘅时间，我哋依然都喺度嘅。我啦，阿 Vince 啦，阿坚啦，当然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谭嘉怡。 Hello， 诶，嘉怡，多谢你啦，头先唱咗成个钟啦噃。 多谢 Albert 哥，我就话 Albert 哥，你应该唱多啲歌。我嚟呢度系为咗听你唱歌，其实。 哇，你未出世，我已经喺度唱咁滞噶咯。又咁啊，出咗晒，不过你唔系好识听啫，你好似 BB 嚟啦。我哋已经开咗呢个节目噶啦。咁啊，多谢亦都中间阿 Vince 又加入啦。Vince 冇咁耐，你唔使惊下佢嘛。咁啊，阿坚就而家又再加入我哋。我哋好多嗰啲即系音乐嘅 partner 嘅，咁啊一个大家庭咁啦，咁所以好开心嘅。每一次有唔同嘅嘉宾、唔同嘅朋友，有老有嫩，不过嫩又比较少。你系其中一个少数， 小嫩， 小嫩啊！今日咧，即系嘉怡咧，有到我即系好啱我哋嘅节目嘅，因为你即系各类型嘅歌咧，你都可以演绎，即系无论澎湃嘅、好抒情嘅，大家一定会听过好多嗰啲《今宵多珍重》啊，嗰啲有了你啊，嗰啲即系将旧曲新译，好抒情地喺电视嗰度播。其实以前咧比较少，一阵间可以倾下啲电视主题曲嗰啲沙嗰啲风格噶，好少可咁抒情嘅。咁可能而家你要趁个剧啦吓，即系以前好惊，即系我吓你咁抒情，可能会唔会听唔到啊？嗰啲咁嘈啊，即系嗰啲啊咁快嘅节奏系咪？ 咁 多数咧即系都会揾一啲即系比较快节奏或者响啲嘅。 系啦，冇错。 所以咧，即系你。能够可以演绎嗰啲今宵多珍重嗰啲咁抒情咧，好少有嘅，所以好成功。 多谢， 我好中意。 Thank you。 今日谭嘉怡啦，谭嘉怡咧就同我哋演绎唔同嘅类型嘅歌啦，包括有头先唱过广东歌啦，甚至一阵间有英文歌啦，当然有国语歌。国语歌咧有一只即系唔知点解你哋全部冇夹定，因为你好多嘉宾咧。都好鍾意呢一隻嘅。 係咪呀？ 係呀，你又唔知㗎嘛，好多人都即係好多女仔嘉宾都唱嘅。 因为呢首真係太经典喎。 太经典。 好好听。 我諗都係佢呢年嘅代表作之一啦，即係顶级代表作之一。 係呀，同埋呢首歌係我爹哋好鍾意嘅一首歌。 哦。 係呀，所以呢我每次唱呢首歌我都会諗起佢。所以就想送俾佢咯。 佢有冇听紧？ 佢 即听紧嘅，听到嘅。 系佢会听到。 听到啊！ 喺 heaven 度听到。 系咯， 系啦。 你同佢讲话，至少还有你听紧我，何止一个咧？好多阿嘉怡啲歌迷又有得听呢只啦。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懂也不能懂，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 觉得你一定要拣呢只歌啦，真系唱得好听，同埋好投入啊，听得出你好喜欢呢首歌。 系啊，真系好中意呢首歌。 叫做阿忆莲嘅歌啦，佢叫做《至少还有你》。头先讲下就系话谭嘉仪咧，唱咗好多主题曲噶咯，数咗埋埋你有几多只咧？有冇数过？ 我自己都冇数，但系我估应该啊，可能有二十。 系咯，真系有噶。其实即你哋嗰代嗰啲都唱好多啦，因为好多劇集。即以前嘅譬如 TVB 又好，黎的又好，所有啲劇呢多数都搵出面啲歌手唱。因 係自己好少，唔係一定，即係除非鄭少秋、汪明荃佢自己係歌手，出好多唱片，又自己演埋做主角啊嘛。咁多數咧，其他咧都會揾啲歌星去演繹主題曲啦。 係咯。 咁啊，此其一啦。咁但係近呢好多年TVB 自己有咁多藝員啦，仲有好多即係栽培嘅歌手，好似你咁。你做师姐了而家 啊，唔系， 星梦系啊，有啲师妹嚟紧啊嘛， 系都有，系真嘅， 有 train 嘅，每年都要 train 嘅，即系好多个。咁即系亦都初我诶唔识你，第一次听你唱歌，我好惊喜。咦，边个嚟嘅咧？点解会有人会将一只咁旧嘅《今宵多珍重》咧，就咁抒情放到咁轻把声去唱？当主题曲，仲有剧集主题曲，咁就呢个系即系天赐地合啦，因为金宵大厦 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唔系金宵大厦咧，我可能未必选到呢只歌。 系咯，即系咁啱又系金宵， 直情就因为咁啦。我冇问过佢，不过九成九啦。 系，同埋嗰阵时都有啲惊噶，因为咧呢只歌系非常之慢版， 系啦， 就啊好少主题曲系会用一啲咁抒情， 直情冇唔够胆嘅，即系个监制都个音乐总监都未必够胆。以前阿辉哥都冇试过咁样嘅，何况即系而家咁，但系咦？即系呢一试咧，就开咗条新嘅路。你自己又开条路啦。咁其他嘅歌手都有咁样类似唱抒情，好抒情。咁当然稍后二千岭歌再重聚咧，都会揾阿嘉怡再演绎呢只佢嘅代表作，即系《今宵多珍重》。咁啊，即系已经系第三代嘅，你知唔知啊？ 系啊。 咩叫第三代啊？原本 系 吹平，跟住陈百强嗰个快版啦， 系 你已經是第三代的了、 啊、 不過現在呢我又想將以前那代的 TVB 那些歌輝哥作的那些、又跟你分享一下，也要多謝我們的同事卡文、他突然找一個歌詞堆過來、這個歌可能會適合你唱，我一看我認識，不過我都從來沒有在這裡唱過好像、因為呢消失了，什麼叫消失呢，就是直情是不記得了有這樣的歌、歌詞找不到，但是以前 TVB 很多这些劇的歌是很好的作得。因为辉哥很厉害，他知道那个劇讲什么，还有哪个唱呢他就买他的。当年呢原唱呢就叫伍卫国。伍卫国是什么呢，刚刚在训练班出来呢就参加了这个电视劇，就是叫做江湖小子。1976年。 哇。 76年啊，未出世啊你是不是那主演是哪个呢，周润发。赵雅芝，哇，犀利啊！你呢卡士，咁啊，伍卫国咧都有份做嘅，不过做个中学生。咁、但系咧呢一只插曲咧俾佢唱，我好中意呢一只嘅，卢国沾为佢填词，何处觅知音？望尽天涯路，何处觅知音？知音人不在。苦殺有心人，夜已深，午夜梦回苦最沉，沉梦去，醒觉寂寥忆故人，在世间只有你是我知音，相倾诉心里共鸣知我心，恨也深，往日欢笑哪可寻，前路远千里月明夜故人，泪满襟，心里永念我知音，悲不禁，心里难忘此缘未泯。 夜已深，午夜梦回复最沉，沉梦去醒觉寂寥亦过人，在世间只有你是我知音，相倾诉心里共鸣知我心，恨也深，往日欢笑那可寻，前路远千里月明夜故人，泪满襟，心里永念我知音，悲不禁心里难忘，此愿未泯。 歌名叫做《何处觅知音》啊，顾嘉辉作曲。卢国沾填词，我想大家都好耐好耐未听过呢只歌，忘记咗都未定。 啱啱呢首直头似录音版 ，demo 嘅咩？ 好正喎！ 呢啲歌咧，即系佢作得好简单嘅，费过好嘢，因为佢俾个五位国唱，因为嗰当其实唔系一个歌手，咁所以佢已经谂到啦，即系要好适合，咁啊真系简单嘅。旋律的歌咧，未必是不好的。我调翻转就，如果你能够写到咁咧，就先至系高手。 系啊， 复杂嘅好多人都识写。 佢呢首真系好听， 仲要系卢国沾填词添啊！呢啲系大师级嘅组合， 真系劲。 不如跟住嚟一只真系大师级嘅劲嘅英文歌啦。 好 啊，又即系唔系话考你，不过我知道你一定搞得掂，几爆嘅歌都得。 唔系， 飙嘅歌都冇问题。 呢首唔爆。 哇，呢只犀利 ，Whitney Houston， 哇，一讲呢个名字已经知道啦吓。佢一 Whitney Houston 一唱歌咧，梗系临尾咧就越嚟越犀利。好，越嚟越犀利嘅谭嘉仪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A few minutes more, gotta get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红馆演唱会大屏幕坠下事件，受伤舞蹈员李启贤仍然在伊丽莎白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卫生指数稳定。大批警员和其他部门人员下午入红馆搜证，警方说希望还原真相。政府話調查重點包括涉事人士有冇疏忽失職。康文署助理署長領導的工作小組聽日舉行首次會議，有稍後會在紅館演出的歌手話會改動舞台設置。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等到疫情穩定之後，會適時啟動蓮塘香園圍旅檢服務，並且在深圳灣口岸推行24小時通關服務。香港汽車會舉辦港珠澳大橋汽車巡遊，鄧炳強致辭的時候說，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之中，預計未來往返香港和大灣區的人流會增加，保安局會繼續提升口岸通關能力。澳门应变协调中心话，当地寻日冇新增新冠阳性个案，连续八日冇喺社区发现个案。喺疫情记者会上，卫生局传染病防控处处长梁奕豪话，澳门连续八日冇社区个案，显示社区风险减少。若果余下嘅全民核酸检测结果理想，听日将会结束巩固期，后日踏入稳定期。穩定期的措施包括進入特定場所，例如餐廳、堂食等，需要出示核酸證明。稍後會以指引方式詳細公布。俄烏衝突持續，烏克蘭說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在一夜之間遭受俄軍大規模轟炸。尼古拉耶夫是科萊夫州的行政中心。州長表示，一名富商和他的妻子在今次襲擊之中遇難。那名74歲富商是烏克蘭最有錢的人之一，擁有一間大型農業公司。市長形容今次炮擊可能是當地遇過最猛烈的一次。一間酒店、一個體育中心、兩間學校、一個服務站和一些房屋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近期行山成为不少都市人放假的活动之一，在蓝天白云底下呼吸新鲜空气，的确是很舒服的。不过这几年本地用石屎修葺的山径和梯级越来越多，看落是为了保障行山人士的安全，但是事实又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你行开山的人呢，其实真的不喜欢行石屎楼梯，尤其香港咁热的天气呢，如果夏天行石屎路呢，其实很热的，比起你行泥路感觉是完全两回事来的。第二呢，就是在石屎路跌亲，那个擦损的受伤的其实程度都会比在泥路位的大一点。落雨天的时候石屎路是很跣的。 本身是越野跑手的曾小强，几年前成立郊游径石屎化关注小组，提倡以手作报道的方式，用天然材料取代石屎等等的外来物料来维护山径，以保存自然风貌。 行山当然想看一些即不是城市入面的东西，譬如你维修山径都好，都尽量用一些天然的材料，或者用回当地的材料，如果有石的就用石，如果没有的可能用回枯木做一些梯级、啊，即如果很斜的地方，如果你平缓的当然保持它原状就已经足够了。我觉得 要保护大自然的天然山径，除了监察有关部门保养路段的方法之外，其实大家都可以出一分力。例如下次去行山要跟住本身的山路行，不要尝试开辟捷径，这小步已经可以大大减轻山径的负担了。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让我的手托着头，沉默里细心欣赏你，愿在你嘴边轻轻吹这暖的空气。让我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在你颈边轻轻吻起，疲倦了也不归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多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味，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对，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抱拥。 一切也过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美，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居。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再对望好拥。 2000歌再重聚啦，头先就系情是永远着迷，系咪啊？ 系， 因为你好中意唱好多情歌啦，而且情歌里边都有啲故事，有啲真实嘅 经历 经历咧， 冇错，渗 入埋。其实即系能够作歌咧， 嗯， 系一个福气嚟 嘅，系啊，我觉得 几好玩啊！ 即系每一次咧，如果系失恋啊嗰啲时候咧，先至系作歌嘅好时机咯。 是的，即是等于以前那些诗人啦， 嗯， 你唐诗，即是你唐代诗人啦，大诗人啦，全部都是失意的时候呢，写到那些劲到呢， 是 即是惊世之作呢，全部都是失意时。 嗯，啊， 咁如果你边有 feel， 如果你即是只是好 happy 喎，我今日点写来写得我好 happy 喎，风花雪月喎，咁样。即是有开心的，不过就冇感情，冇真感情啦。 但系呢首歌咧，即系跟住落嚟，我又拣咗一首咧， 系 就唔关啲情史事啦。呢首咧系想送俾我妈咪嘅， 嗯， 因为呢首咧就系佢曾经喺流行经典五十年嗰度咧，就同我一起合唱过。 系咩？ 系啊， 哇！ 所以咧都对， 难得喎，真系。 系啊，对我哋嚟讲好有意义啦。 梗系啦，我就睇唔到喎，嗰次就抄翻出嚟睇下先。 好、啊。 妈咪即系母女合唱嘅《漫步人生路》啱晒，因为由佢带领住， 系啊， 系咪啊？一路由细凑到你大啊嘛。 冇错。 好啦，咁啊，即系将呢个《漫步人生路》咧变成《漫步人生音乐路》。 嗯。 谭嘉怡 ，Thank you。 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 无虑想法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量考验，笑如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漫步人生路，邓丽君咧第一次做一张粤语唱片，里边嘅一只主题曲。多谢晒谭嘉怡，妈咪如果听紧嘅，可以 系佢应该听紧嘅，其实 一齐喺度跟住唱啦。不过呢只全世界都可以跟住唱，系好易上口，好流行，好轻松愉快嘅。希望大家嘅人生吓、人生路上边、都好似歌咁啦，轻松愉快。我哋其实今日咧，即系头先讲话漫步人生里变咗漫步音乐路。咁即系我漫步咗呢条路咧，行极都希望未行完啦，可直至到永远啦。虽然咧唔系康庄大道啊，都系 long and winding road 啊，转下转下几得意嘅， 系 转左转右，咦行得唔好通，又行翻条细啲嘅，行翻大啲咁，行咗几廿年。咁啊，里边咧又经历咗好多唔同风格嘅歌啦，包括有中文歌啊、国语歌啊、粤语歌啊。咁啊，有一个年代嚟 K 歌年代，哇，犀利啦！啊，咁啊，我哋已经过咗，因为我即系主要唱嘅时候咧，都唔未翻明卡拉 OK。 系。 咁啊，翻明卡拉 OK 咧，就一开咧就梗系啊张学友啊，系好多最重就系佢啦。咁啊，有一只歌咧，我成日都笑啊，汤宝如 系 阿汤奇同佢合唱咗半只歌啫。咁就可以走天涯啦， 好犀利呢一只。 呢只歌咧，真点可以走？所谓天涯也者咧，就系、是、整个中国都可以走噶啦。粤语歌、哦，咁即系其实咧，粤语流行曲咧，一早已经系渗入咗呢、這个即系、就是、我哋中国嘅大地。无论你咩省，远到黑龙江都会识， 度度都识唱， 都识唱噶，照唱。即系佢唔识讲粤语，但系照系想唱。 系 咁啊！呢只歌咧就叫，当然大家都好熟悉，亦都喺你屋企嘅卡拉 OK 啊，或者喺 K 场唱过无数咁多次。相思风雨中，不过今日我哋又冇得唱 K 噶嘛，二千零歌。咁啊，尤其是阿嘉怡啦，咁啊，一个对音乐嘅好有感觉嘅女孩子，咁所以咧，我想等啊，我哋由阿 Vince 发问。 嗯，好啊。 咩意思咧？因为我哋 live 嘛。 嗯。 咁同埋咧，有一个钢琴啊，同埋阿坚哥个 keyboard， 个音乐弹到点都得噶噃。 嗯。 即系转咗个风格，咁你 Vince 点样弹风格咧？我哋就点唱。 好啊。 好嘛，我哋唔好跟原装嘅 K 版。咁当然只歌唔会改嘅，冇得改，经典嚟嘛。 但愿花亦染红，美 相思风雨中， 几知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远，中怨侣梦 恨满腔，愁红尘多妆。 多谢嘉怡，多谢 Vince。头先啊 ，Vince 个钢琴前奏尾奏系即时嘅，因为我哋即刻提供话叫佢转调， 系 转风格。多谢 Vince， 好精彩， 真系好犀利。 啊，头先嗰个我特登最后一粒音我都唔出声，因为我会录起佢，然后咧 send 去俾你个手机嗰度，然后你咧就将佢 send 俾你啲。妈妈啊 ，fans 啊，朋友啊，好好玩喎、 啊！系啊，呢、這个版本好唔同、啊， 好唔同啊！从来、嗯、我都未从来未听过，因为我因为我自己未试过咁唱。一阵间我哋又可以嘅做咧，将一啲歌咧，即系旧曲用新嘅风格，因为我哋现场咧诶有度好，即系点都得嘅啊，唔系唱 K 咁啊。咁系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啊。谭嘉怡虽然年纪轻轻但系佢可以驾驭唔同风格，又甚至乎呢啲 sophisticated 嘅歌都得嘅，尤其是情歌添啦，仲要系悲情嘅情歌、失恋歌咧，即系我系唔好信你，即系将呢啲真系即系失过恋嗰只 系咩？ 系咪？ 你唔信我有呢啲经历系咪？ 唔信啊，唔系好信。不过你唱紧歌就好似又好似系真的。 需唔需要我分享少少？ 好啊。咁用爱的挽歌嚟分享 啊！好啊！ 哇，爱都有要挽歌哇，又嚟咯，又嚟 啊！系好惨， 系啦，即系悲情。不过咧，呢啲感情可以全部散发落去歌曲里边。 发生，好比暗里闪过的火。你从我心中经过，让我彻底无助，真的叫我非爱不可。愿伴着你，就是没自我，仍未问为什么，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战受着过错，道别话未说，亦尽量去拖，呈现出一切去求你这一晚陪伴我，只需当打发时间，别疑虑太多，留住这一个夜晚，在明日重播。 熟悉的爱的幻觉，多谢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谭嘉怡，激情地

太空的星星无尽无远。 时间是11:08，2000靓歌再重聚。玻璃窗的爱引入了另外一首英文歌 Anne Murray 或者是 Carpenters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Dreaming I must be dreaming Or am I really lying here with you Oh baby You take me inYour arms, and though I'm wide awake, I know my dream is coming true. And o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that happens every time that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When I do,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Magic, it must be magic.The way I told you when the night just seems to fly Oh, easy for you to take me to a star Heaven is that momen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o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I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With you. 我啱啱再次代入爱河，系只歌嚟啫。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好正是 Carpenters 的 有沒有 Carpenters 翻唱、 oh. Carpenters 最厲害的地方呢就是重唱、 mm. 但是呢次次都可以 的 同埋呢佢安排到即係佢嘅 arrangement 啊、 嗯、 加咗好多和音啊全部將個風格改咗好多嘅。佢可以唱 Beatles 嘅歌又得。佢、 嗯、 唱 Herman's Hermes, 即係嗰啲好舊嗰啲 band 嗰啲歌佢、嗯、都可以改到。因為佢哥哥呢叫做 Richard Carpenter, 係、 嗯嗯、 一個即係領導人啦、 啊、 編曲人啦、啊。即係有時唱埋和音啊，咁樣， 唔、哦、怪得知啦、嗯 啊。就佢炮製曬嗰啲音樂。 係。 咁、那個妹咧就 Karen 咧就一把好靚嘅聲音。 係啊，我好中意佢嗰隻 Close to You。 哦，嗰、那個係佢嘅成名作啦。 係啊。 咁啊好有型嘅嗰隻歌嚇。 係、 啊。咁啊同埋佢好多歌都係翻唱嘅。 Close to You 唔係、 哦、係原唱嘅。 Okay.系 Brad Bergrek 作俾佢，即系一个好有型嘅作曲家。 O K， 咁啊，即系红咗之后咧，佢就好中意翻唱，唔知点解。但系我好中意佢翻唱， 嗯、 唱咩歌都好听。呢只歌原本咧一个 Canadian 叫做 Anne Murray， 即系嗰只诶 You Need Me 嗰个咧、 嗯、 ，I Cried the Tears 嗰只歌咧。 系、 啊，如果你可能未听过，你就搵翻呢个只以前嘅经典。紅到咧，即係全球都 聽過，聽過，真係聽過。 咁啊，好多呢啲歌咧，即係，所以我經常都會好容易沉醉喺呢啲舊歌嘅，即係嘅瑰寶裏邊嗰度，可以一整日就咁聽都得嘅。 係， 佢好多好好聽嘅，又慢慢介紹。不過跟住落嚟，即係可以講係，即係有隻我嘅心聲啦。 由阿嘉怡啦去演绎。 嗯， 我真系认为我自己好好运嘅。 点解啊？ 一生都好运嘅。 嗯， 即起码可以唱到歌啦，有把声音啦，可以做到电台啦，可以喺做电台嘅时候又可以 enjoy， 真系 enjoy， 我唔系翻工。第二咧就，所以我今日即系我生日我都要翻。 系啊 ，enjoy， 真系好 enjoy 噶嘛。 咁然后咧就有啲朋友可以同我一齐唱啦。 嗯， 即系譬如今日咁样，虽然咧你唔系识得我好话好多好多年嘅，你后生噶嘛，但我好珍惜咧。会撞到一啲，即系譬如 Vince 啊咁，因为我 系 好珍惜嘅，因为唔系成日会撞到有人可以个所谓搭通个音乐嘅线 啊， 线啊 ，same 音乐 channel 嘅 channel 啊，系要 tune in， 但 frequency 要啱嘅， 系啊， 无论你同佢合唱好或者你就咁听都得， 嗯， 要欣赏到就好 enjoy， 所以。我都好 lucky 嘅，同我演绎我心中嘅说话，好嘛？ 幸运是我。 Yes， thank you。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相片 咧叫做幸运是我，咁啱咧就我有唱呢个歌啦。Vince 好中意呢个歌嗬， 系啊， 你系成日都有唱嘅， 嗯， 发自内心啊嘛。 系，其实我中意呢只歌咧，系因为 Sammy 嘅。 哦，佢有唱呢个歌咩？ 系啊， 系咩？佢翻唱呢个 演唱会上面唱过， 我第一次听就系 Sammy。 我都系，我哋同年代。 系阿坚，我哋唉系咁先。乜原来你揾啲咁啊？原来咁噶，所以话呢只歌咧真系。你再次去保育佢、演绎佢咧，就原来真系再影响到另外一代人嘅。 嗯， 所以咧，即系有一好歌，我就会即系尽量啦，喺演唱会啊、录唱片啊，喺呢个节目度啊，咁咧就可以好多机会咧。即系你唱一次，如果咁啱撞到一个、两个或者一百个、二百个会中意，咁佢就开始咧认识一只歌啦。 冇错， 原来真系咁啊！我以为你得闲添。 哦，后尾先再 search 翻。 幸运，总之咧，即系我哋香港乐坛咧，好多好嘅歌。 嗯， 即系中文歌演咁多，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风格嘅歌。咁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嘅好朋友就 Danny 啦， 系 咁啊！你哋呢一代，就算再下一代咧，都会好熟悉佢， 嗯， 因为佢嗰啲歌一路流传到咧，即系好长远啦，好广阔啦，同埋影响力好深， 嗯， 因为佢有真感情喺度。咁咧，佢大部分嘅歌佢自己作嘅，咁但系有一只歌咧，未必系佢作，系阿钟兆峰作俾佢。 嗯， 咁咧呢只歌就阿嘉怡上嚟就啱啦。因为你在电视台演绎过这一只有了你的嘛， 没错没错，在一套剧入面翻唱过这首歌， 是啊，因为那套剧又是很对，一定要找这些歌，我觉得个监制找得很准， 因为那套剧是讲一些BB 啊，那我觉得是很有亲情的一套剧啦，那而这首歌都是，哇，我一听呢，同埋一唱呢，我都会諗起我家人啦。 係呀。 同埋我家有个小朋友。咁就係我家姐个女女啦。 喔、哦。 所以呢嗰时佢係 BB 仔咁样啦。咁我所以每次一唱呢，我就諗住佢，我会觉得好 sweet 咁样。 呢个歌真係嗰个歌名真係 fit 到漏晒油。 係呀、啊。 因为个剧就係讲个陀个 BB 㗎嘛。 係呀、 啊。就有咗你。冇错啦。咁今日呢我好想同阿嘉怡合唱。 嗯、 因为呢只歌亦都我亦都唱咗好多年啦，咁我哋不如即系委屈你咧，可以即系将你嗰个年龄嘅距离咧同我拉近，我哋扮演一对真系应该系同龄嘅小恋人， 嗯、 因为呢只歌好清新，郑国江老师写， 系， 哇，真系谂翻你少年时代添，咁我哋就投入只歌里边， 好 啊，一对小恋人， 嗯。 心中想与你 置身海阔天空里。 的苦 在没有我的地方疗伤。 希望你像梦未梦醒，因为还有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随着梦一场这首歌，我们听听新闻先，稍后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日前大屏幕坠下事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话调查工作重点包括揾出事故原因，以及涉事人士有冇疏忽失职。由康文署助理署长领导的工作小组，听日会举行首场会议，工作涵盖揾出事故成因，提出建议并且跟进，以防止同类事件再度发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会亲自督导调查，统筹各方面工作。卫生署联合科学委员会听日开会，讨论三岁以下幼童是不是接种疫苗的事宜。医学会会长郑志文表示支持为六个月至三岁幼童接种疫苗，认为在临床数据上可行，应该相信科学。郑志文提到，美国疾控中心六月中已经通过给六个月至五岁小童接种新冠疫苗，至今未有严重事故发生，但是本月中评估的时候发现接种人士数字偏低。郑志文认为，如果本港通过建议，政府和医学团体应该加强解说工作。被问到有意见认为当局可以考虑减少抵港人士在检疫酒店隔离的日数，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郑其恩认为相关建议不会增加传播风险，重点是相关人士要按时并且有足够次数的核酸检测，并且配合电子手带，就能够确保不会将病毒带入社区。市建局行政总监郑韦志成说，如果要市建局发展公营房屋，在财务上不可行。韦志成在网志提到，近日有意见认为以市建局目前稳健财务状况可以承担发展公营房屋职能。他重申，如果重建项目拨作公营房屋，将会拖慢旧区更新进度。他以土瓜湾六个重建项目为例，如果需要动用超过140亿作为收购业权、补偿受影响租户、拆卸和平整地盘工程等开支，若将有关项目土地拨作兴建和提供公屋，市建局将会不能够将土地招标以收取前期款项，会令财政储备有出无入。他又反问，如果在没有充足财务资源支持下，如何开展深水埗兼善里等旧楼群的项目。中国空军发言人表示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空军新闻发言人申俊科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空军多型战机绕飞祖国宝岛，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空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另外，解放军东部和南部战区都发布在东海和南海海域进行实弹演练的消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都

这我又再独对夜半无人的空气，穿起你的毛衣，重演某天的好戏。夜幕做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静看天地，眼神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是徒然而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无意从此每天饰演你。 的傻女之后，电视剧叫做《白色强人》有首插曲，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就是原唱者谭嘉仪。 Can you hear? Can you hear me? Whispering your name? Do you feel me? Lying beside you? Can you hear me whispering your name? Do you feel me lying beside you? Even though we're apart, can you hear my beating heart? It's sending a message to you. Can you hear me? Crying out your name in the moment, reflecting each other. Shall we be cast apart? The space in my head can only hold a picture. 跟住呢只回应翻谭嘉儿嘅呢首歌，叫做《听不到的说话》。 谁愿意讲出一些自欺的说话？你叫我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在想你，怎么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寒冷雨在脸上的乱跑，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留在你心底之中另一番说话，你爱我，我是明白你。谁令你今天不讲内心的说话？暗里却继续在想我，怎么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叮咚，寒冷雨在脸上的乱跑，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 惜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土地伤悲的冰冻，寒冷雨在脸上的乱碰，心中忐忑失去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 谭嘉仪开始重唱的一首经典歌叫做《今宵多珍重》，当然就是《今宵大厦》的主题曲。 常看残红乱舞，亦花底遭刀锋，能跟谁头泪拥，此际很月朦胧，常谁如何自控，比爱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想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怀里情人在怨，想爱偏不能用，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痛， 大家今宵多珍重。我哋每人嘅心中都怀着 千千阙歌，有机会再送俾你。不过今日已经接近尾声，我哋多谢谭嘉仪。 徐徐回眸，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再各一方。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 诚心演绎，我哋嘅特别嘉宾谭嘉仪， 多谢。 希望大家有一个甜蜜嘅晚上，有一个甜蜜嘅美梦。 嗯。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